32人团灭。这个消息各大工会都已经知悉，乍一听的话真是要吓死人。这32人开始只是追杀军末校的而已，居然会一人给团灭了。不过就算是听了详细的报告，知道了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后，各大工会的高层心里却也没有好受到哪儿去。军末校这队人的实力之强，显然是超乎了他们的意料。剑客刘牧、战斗法师韩嫣柔是此时被重点被提到的两个人物。刘牧27级剑客，打33级玩家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可以一人打两个、打三个、打四个。最终一战，他一个人把5名玩家吹飞攻进进了包围圈。当中包括那批玩家中最强的会长级的孤影。而韩嫣柔从空机城这边预留地对付军末校全队的玩家中单枪匹马杀出，就算没有击杀一人，但表现出的战斗力已足够证明这人的实力。各大工会甚至一度产生了分歧，32人军团的描述刘牧有多强大多可怕，而城外守护玩家则不停地强调韩嫣柔是多么的可怕。一不小心，两边好像各自成了刘牧和韩嫣柔的粉丝似的，为谁更强争执了起来。 刘牧只有27级，27级，切！当时空机城外多少人知道吗？给你个40级角色，你也出不去。 这两路人马也正巧都是从空机城一起出发的，于是就这么打了一路的嘴仗。同一工会的兄弟都快为了这个问题吵翻脸了。空之林外，7家工会的精英玩家会合，到场的会长却只有3位：夜渡寒潭、孤隐、陈夜辉。其余4家工会的会长此时都正带着队伍在副本里厮杀呢。叶修的猜测一点不错，各大工会都会留出精英人手继续保持冲击，而大多工会的会长都很乐意扮演这种最精英的人士。而眼下这3人呢？夜渡寒潭是个骑士，在5人的副本队中，他这个 MT 职业从来都不是精英记录队的一员，所以此时他也并不急着去冲等级。孤隐，他是带着一点私怨来参与这行动的，结果成了最丢脸的团灭32人中的一员，而且还被包子入侵踩了尸体，怨念更深，自然又是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这次行动中。至于陈夜辉，本次行动的发起者，他的目的可远远并不如他给众工会描述的那么简单。牵制住军末校队伍练级，拿回等级优势，占据副本记录的主导权，这是他给每个工会的说辞，几家工会也是因此而走在了一起。陈夜辉心中潜藏的另一个意图却没有对任何一家说，他也不可能说。各大工会在出动人手牵制军末校队伍练级的同时，何尝不是拖慢了己方的发展，而他的家王朝在第10区本就比任何工会投入更大，所以他敢拖，他的损耗完全可以被他的高投入给抵消掉。陈野辉对叶修当然也是有私怨的，而且比起孤隐来说绝对要强100倍。孤隐无非就是感觉被戏弄、被侮辱而已，但陈夜辉他一直觉得是叶秋修改了他的人生。但是此时对待叶修他却表现得极其理智，这一点是刘浩让他明白过来的。他曾经撺掇刘浩一起领取了扳倒叶秋的主线任务，他把刘浩视作是一枚棋子，这个任务最终他们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漂亮。 对此，陈野辉当然很兴奋。借着这次主线任务和刘浩建立起的关系，他在新区开荒中甚至得到职业选手的代打，刘浩看起来继续是一枚很不错的棋子。直到他们又一次遇到了叶秋，这时打压叶秋只能算是一个分支任务，但当时的二人却都觉得这比他们要做的主线任务更具吸引力，两人都毫不犹豫地就领取了。妻子很兴奋地踩了上去，陈野辉很兴奋地跟着看戏，结果妻子败了，败得挺惨。陈野辉却并没有怎么当回事，不过是枚棋子嘛。然后他也去试着踩了踩，结果也踩得很不顺利。不过他发现了新方向，有了新思路，于是他连忙去找棋子。而后他发现棋子已经华丽地转身，而他竟然没有这种转身的空间。陈野辉这才意识到，扳倒叶秋的主线任务，他手中的这枚棋子得到的好处远比他大得多。真正的棋子好像是他陈野辉才对。刘浩转身去做他的主线任务了，他把分支任务留给了陈野辉，而这个分支任务陈野辉是无法摆脱的，因为这已经和他的主线任务交织在了一起。他的主线任务是新区开荒，叶秋恰恰已是开荒新区的一座大山。刘浩不用去做这个任务，但是如果陈野辉完成这个任务，他却一样可以爽到。他转身转得这么潇洒，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原因呢？这一点陈野辉就算是清楚的知道，却也无可奈何。他现在唯一可以欣慰的就是他终于也清醒过来，不会再继续的不分主次。叶秋既然交织在了主线任务当中，那就好好的一起利用上吧。而这荣耀中的顶尖大神也真没让他失望，以少打多，让32人团灭。那个孤影说话都是带着咬牙的声音，为此各大工会一定会发动更多的力量吧。对于那些无动于衷的大工会，一定会更加不满吧。第十区因为叶秋的存在，局势真是复杂得很，一定得要看清楚才行。陈野辉心中盘算着这些，面上却在和叶渡寒谈，孤隐一起讨论着眼下君莫笑的去向问题。不过三位会长也就指挥各自的手下，此时还有四家工会的玩家根本不理会他们，在林子里乱窜，寻找着君莫笑等人的身影。 妈的白痴嘛，难道人还会留在这边等你来杀呀？ 孤隐望着这些窜来窜去的身影很蛋疼。 从各个方向过来的人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用排除法的话大致也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几种去向了。如果是单纯避开我们的意图的话，几种都有可能。 叶渡寒谈说， 但他们肯定也不会只是这样无意义的消耗时间，最终总会有个去向的。 陈野辉说， 空气城、琉璃之地或者埋骨之地，这些地方他们去的话一定是会被暴露，也只有去一线峡谷或者更高级的烈焰森林了。 叶渡寒谈说， 空机城外的村落里做做任务也是有可能的。 陈野辉说， 那边可以派人去转转看看。 孤隐说。三人一边商量着，一边只能派各自工会的玩家做事。其他四家工会现在谁是话事人，三人都不知道。对于没有个统一调度，孤隐现在已经颇有微词了。在他看来，空之林一夜灭得那么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线峡谷的话，咦？ 叶渡寒谈话说一半突然停下。 怎么？ 另两人问道。 刚收到消息，他们是去一线峡谷了。 叶都寒谈记道。 哪里来的消息啊？ 一个来空之林任务的玩家路上有遇到他们，那边的话去向是一线峡谷已经没一问了。 一线峡谷？他们不会还想着要刷副本吧？ 孤影很郁闷，他忙到现在副本都还没顾得上刷，人潇洒地干翻他们32人后就去副本了。看起来他们的忙碌好像对君莫笑一行人一点影响都没有似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失望的。 这帮家伙不会还想着刷记录吧？ 叶都寒谈也很吐血。他们工会此时由队长蒋游亲自率领神之领域过来的工会大高手们正在研究一线峡谷，准备刷个惊天动地的记录来挽回工会形象。他的职责则是和其他工会一起阻挠君莫笑等人的游戏进度，结果人一点压力没有，该刷副本照样刷。 太嚣张了！ 孤影很怒，他陷入了一种纠结。君莫笑等人躲起来不见人，他很蛋疼，这样赤裸裸地暴露自己行踪无视他们，他也很蛋疼，反正横竖都是不爽。 一线峡谷50个副本入口，要躲还真没那么容易。 陈野辉说， 他们进进出出总要3次，可以先确定一下再调集人手。 叶都寒谈说着，他此时很着急，真怕君莫笑他们立刻就搞个无法超越的记录出来。 还在这儿多说什么呀，直接一线峡谷。 孤影这边显然已经发出指示，他们轮回工会的玩家已经开始朝着一线峡谷方向出发了。一线峡谷副本内，叶修等人秋风扫落叶般的推进着，不过很遗憾，这一趟是肯定与记录无缘了。开局时的一个失误让成绩变得无法挽回，于是众人也就不再纠结，只是随性地发挥着。唐柔打的游戏奔放，显然是把 PK 时的情绪带入到副本来了。不过在过了一号 BOSS 后，唐柔渐渐地开始变得意兴阑珊，显然已经没了一开始的热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包子入侵身上，两人的态度都是由热到冷，最后到了这种漫不经心的随意状态。 喂喂，你们两个。 叶修招呼两人， 打起精神来啊，包子唱个歌听听。 不许唱！ 苏沐橙和唐柔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惊叫。叶修觉得自己差不多是在两个时空听到了这一声，网吧里也有不少客人朝着某方向看去。唐柔像是被恐吓了一样，精神抖擞了一会儿，不过好景不长，不大会儿又显得有些没精打采的。 怎么了？觉得没意思吗？ 是啊。 很正常。 叶修笑。唐柔的整个游戏历程他是完全看在眼里，副本记录这种东西对于一个并不是很热衷游戏的新人妹子来说其实是个挺麻木的概念，唐柔喜欢的只是这当中存在的竞争，但是这种间接比拼成绩的竞争又哪里比得上玩家与玩家之间直接的 PK 对撞来的有趣。 PK 唐柔也经历过一些，但是今天这一场却大不一样。竞技场里是一般的对抗，普通玩家和唐柔差距太大，没难度没挑战，轻轻松松就把人给虐了，没什么满足感。与微草战队的人对抗，对于他而言却又是难度太大，挑战太大，他尽最大的努力也是无法战胜，会有满足感才是有鬼了。只有今天这一役，从空击城突围出来这一役，有难度有挑战，而他凭借 120% 的超水平发挥硬是做到了，这才是一场充实的胜利。 虽然被杀一人，但是对于唐柔而言，这却是他玩荣耀第一次真真正正感觉到了乐趣。那种成功之后的满足和喜悦是他玩荣耀以来前所未有的。哪怕是拿下副本记录这种在其他玩家看来更神奇的事，对他而言也不过这一场突出重围的好戏来得有意义。他带着这样的兴奋持续了很久，现在是渐渐回归平淡的时候了，而且相形对比之下，此时的副本什么的显得那么的枯燥乏味。 PVE 是永远无法和 PVP 相比的，哪怕是刷记录这种同样需要集中精神完美发挥的地方。 PVE 集中精神是为了保证机械式的操作不要出错，像魅光的傻瓜攻略，那真是把 PVE 的乏味体现到了极致。而让人遗憾的是， PVE 的最佳成绩就是要在这样的乏味中取得。而 PVP 集中精神是为了更好的观察，更好的判断，这种每时每刻充满未知的战斗才是对抗的精华所在。 PVE 相比 PVP 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当你掌握到方法之后，那么一切就没有了悬念。小怪、boss、副本，无论你怎么做，你却都早已经知道了结局，击倒怪物或是通关副本。知道结果的比赛过程永远是乏味的， PVE 就是一场这样的比赛。即便是叶修也不会觉得 PVE 多么有趣，他也不会试图让唐柔在 PVE 中找到乐趣。对于叶修而言， PVE 也不过是提高 PVP 水平的一种练习途径，而唐柔只是处在这样的练习中获得提高，自己却都不太察觉罢了。 副本是比较没意思，不过想要提高自己的话，这些单调乏味的练习是免不了的，道理就是如此。 叶修只是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没有什么打动人心的事例，也没有什么诱人的说服力。 明白了。 结果唐柔却是如此说道。这个回答是在叶修意料之中的，他早就认为这个道理根本无需对唐柔说太多，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那种手速。唐柔这手速绝对不可能是凭空拥有的，肯定也是长期练习的结果，所以叶修相信唐柔对于练习的艰苦乏味应该是有过体验的。于是现在叶修只是要告诉他，经常进行的副本一类也是属于这类乏味的练习，一次两次看不出什么成果，重要的是坚持。 打怪刷副本虽然比较机械，但是长期认真的对待，对于锻炼集中力、操作的稳定性和精确性都是很有帮助的。你现在拥有绝对的手速，但在需要进行一些精细繁复的微操作时，手速就无法完全发挥了。你可以试着给自己的攻击目标设定一个固定的攻击部位，比如说每次都必须打头，以这样的限制条件来强制自己多多进行微操，锻炼操作的控制力。这种方法我们叫做限定练习。 在说了道理之后，叶修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练习方法。